市环保局、市住院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中央统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1941年6月22日，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，陈兵百万进攻苏联， 这便是纳粹德国引以为傲的亲苏行动，代号是巴巴罗萨计划。 1941年7月，纳粹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，斯大林急调朱可夫的远东军守卫莫斯科， 最后这28名战士弹尽粮绝，全部牺牲。 1941年11月17日，两军即将在莫斯科城下展开决战，战局结果如何？二战启示录之绝地反击，保卫莫斯科。 1941年7月19日，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33号训令，命令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兵团往南运动，与南方集团军群合作，对基辅附近的苏军进行一个大的包围战。8月21日，希特勒又发布了第34号训令，训令说在冬季来临之前，主要的目标必须达到。9月9日，古德里安麾下的第24装甲军已经全部都渡过了杰斯纳河。当晚，第3装甲师在古德里安的亲自指挥下，冲破了苏第40集团军的防线，占领了罗姆尼，与南方集团军群会师合围。 希姆莱视察了战俘营，战俘们没有获得任何攻击。怀着极度的冷漠，希姆莱用视线扫过这些他眼中的下等人，他残忍地下令把他们活活饿死。戈林和他的同党罗森伯格，纳粹种族主义的理论学家，一边实施奴役乌克兰人的政策，一边对犹太人进行有系统的灭绝性屠杀。希姆莱和海德里因专门设立了一支行刑突击队，叫做特别行动队，由党卫军成员、警察和国防军士兵组成，目的是围捕犹太人。党卫军将犹太人赶进森林，让他们拿着铲子给自己挖掘坟墓。但是德国人嫌进程太慢，于是又下令挖掘了更大的墓坑，让受害者一批批的自己跳进去。枪声响过，数名犹太人倒下，然后是更多的犹太人被驱赶着奔赴死亡。然而即便是这种方法，他们仍然嫌慢。为此，党卫军找到了基辅西北处一个名叫巴比亚尔的沟壑，然后他们在2天内屠杀了33771名犹太人。 包括男人、女人和儿童。这是一座人间地狱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倒在面前，刽子手们却还兴致勃勃地为受害者拍摄照片，打算回到德国后送给家人做纪念。这种有预谋的冷血杀害几百万犹太人的行为，后来被称为子弹屠杀。但是希特勒仍不满意，他特意参加了特别行动队的一次行动，不料身上溅到了血污，他感觉很恶心，下令党卫军使用更干净的方法。于是后面装着排气管的毒气车应运而生，一年后又有了毒气室。 占领了乌克兰和基辅，纳粹德军继续向北挺进。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下发了第0428号命令，该命令的目的是摧毁和焚烧前沿的所有居民区。 列宁格勒的战斗已经打响，稍有喘息的莫斯科能否顶住德军的攻势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。 在北部，围攻列宁格勒的战斗打响了。德国人的计划是这样的，不打巷战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大炮和饥饿发挥作用。著名的列宁格勒图书馆遭到破坏，动物园被毁，食物配给无法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。但是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冬天来临以后。在南部，古德里安终于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，与其他部队会合，向北进发，逼近莫斯科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场，面积是法国的三倍，从列宁格勒直到敖德萨，德国人挺进莫斯科的势头似乎不可阻挡。国防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·约德尔将军说，我们已经打赢了战争，但是士兵冯·卡格内克却写道，我们突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可怕的敌人，秋天的雨水和泥泞，走不完的泥泞路，那么湿那么黏，好像能吸住一切，现在里面什么也走不了，不管是坦克、卡车、马还是人。行动变得很困难，我们一天只能走5到8公里，而不是以前的30公里。每迈一步都要费极大的力气，国防军引以为傲的装甲车也陷在泥里动弹不得。希特勒致函他的军队，东线的将士们、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将发起最后一场伟大的决定性战役，攻打莫斯科。突然，德国军队挺进莫斯科的速度快了起来，因为寒霜冻住了地面，世界屏住了呼吸，希特勒向最终的目标迅速推进。此时德战区的右翼极端分子开始主动投靠德国军队， 比利时人、丹麦人、荷兰人以及大批年轻的法国志愿兵都决定穿上德国军装，奔赴东部前线为德国战斗。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苦难。1941年11月，寒潮肆虐苏联大地，气温骤降到-40摄氏度。按照闪电战的计划，纳粹国防军要在4个月内征服苏联，但是冬天让计划的实施变得异常艰难。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那些士兵食不果腹，衣不保暖，也没有地方躲避寒冷。”在北非，德军同样陷入困境，汽油和食品供给缺乏，隆美尔只得下令停战。但是他正在酝酿一次新的进攻，而非洲军团也将因此而面临新一轮的死亡。同时，在前往莫斯科的道路上，德国人无法再洗澡或者换衣服。和他们的对手一样，虱子和寄生虫带来的疥疮和斑疹伤寒让他们抓狂。斑疹伤寒曾经夺去了拿破仑1/3的大军。尽管如此，纳粹国防军仍然继续前进，他们距离莫斯科只有30公里了。希特勒叫嚣：“我要把这该死的城市夷为平地，在那里建一个人工湖和许多中心建筑。”德军先头部队到达莫斯科市郊，那里有直达红场的公共汽车。但是苏联军队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，斯大林下令照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。斯大林发表了演讲，进行全民动员，并且列举沙皇时代的伟大军人来鼓舞将士们。他提到了打败鞑靼人的德米特里·顿斯科伊，击溃条顿骑士团的亚历山大·涅夫斯基，赶走土耳其人的苏沃洛夫，以及打败拿破仑的库图佐夫。 1941年11月17日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统帅部下发了第0428号命令。该命令的目的是摧毁和焚烧前沿的所有居民区。莫斯科附近的战斗变得越来越激烈，激战中发生过许多感人的故事。苏军中有一个战斗小组，他们守卫在距离莫斯科200公里的一个公路路口。一次，在与德军激战的4个小时中，他们击毁德军18辆坦克，击毙德军数十人，可自己也只剩下了28个人。政治指导员克罗奇科夫激励战士们说：“俄国虽大，但是已无路可退，身后就是莫斯科。”最后，这28名战士弹尽粮绝，全部牺牲。最后一刻，克罗奇科夫是抱着一捆手榴弹扑向德军，炸毁了一辆德军坦克。 斯大林发起了莫斯科保卫战，具体负责指挥的是他最富才华的将军之一，堪与库图佐夫比肩的苏联统帅，45岁的格奥尔基·朱可夫。幸运之神站在朱可夫一边，苏联间谍佐尔格已经获悉，希特勒的盟友日本决定不进攻苏联，因为其认定的主要敌人是美国。朱可夫由此减少了在远东的驻军，他调回了几支西伯利亚师，他们装备精良。西伯利亚人不怕寒冷，已经习惯了在极度的严寒中征战。他们带来了雪橇和驯鹿，现在他们开始猎捕德国人。朱可夫打算用前行运动包围纳粹国防军。 和饥饿来对付苏联人，没想到受制于这两样的反倒是他们自己。西伯利亚狮独特的装备在冰天雪地中发挥了巨大优势。德国人一心避免巷战，但是终归没有如愿。5万名德国人死亡或失踪，57000人沦为俘虏，他们被送往西伯利亚。这些战俘只有十分之一回到了自己的祖国，而且是在15年之后。士兵冯·卡格内克严重受伤，被遣返回德国。他继续写道：“忠诚不见了，怀疑吞噬了心灵，死亡成了你最好的朋友，男人唯一的朋友，因为他能让你远离痛苦。苏联人的苦难也远未结束，他们的国家满目疮痍。莫斯科虽然保住了，但是有几百万人遇难或者被俘，而且危险仍然存在。”国防军被迫撤退了200公里，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新战线。他撤销了35名将军的职务，包括古德里安，并亲自统领纳粹国防军。他重新部署并重新装备了军队，准备实施他的复仇计划。国防军残余顽固地驻守苏联，而希特勒回到了他在巴伐利亚的英朝。在他的观念中，之前的战败是他的将军和外交官的过错。他们不是说法国和英国不会为波兰投入战争吗？还有德国情报机关阿波维尔，他们有关红军形势的情报是假的。希特勒认为布尔什维克军队是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，前者粗野，脑子不清楚，后者被狂热的共产主义谬论洗了脑。希特勒相信他吉星高照，终将获得胜利。在一堆谄媚者的陪同下，他兴致高昂。在这里，马丁·鲍曼的情妇正给他介绍一位德国电影明星，女演员马达·施奈德。不远处，马达的女儿罗密·施奈德正在和鲍曼的孩子玩耍。大轰炸还没有开始，德国的生活依然轻松悠闲，而那些奔赴莫斯科的士兵却远在天边，在雪地深处拼死作战。就在希特勒逐渐失去战争的主动权时，他的盟友日本突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。伴随日本飞机的轰炸声，美国宣布加入二战。